其他的脏器有疾病的时候也可以引起咳嗽，所以在中医上讲啊，有五脏六腑皆令人咳，有这么一个说法，也确实是这样。你比如这个人没有呼吸道的疾病，但是他有这个心衰，心衰的疾病基本上呢，后来因为这个心衰以后啊，肺水肿，他也有咳嗽。另外呢，比如这个其他的一些像全身性的一些感染性的疾病也可以引起咳嗽。咳嗽呢，它不是单一存在的，它往往是呢跟很多的这个症状伴随在一起的。你比如说咳嗽伴有高烧，那大概是有这个急性肺炎呐、或是急性支气管炎呐、或者渗出性的胸膜炎，小孩的上呼吸道感染呐，都可以引起发烧。再有就是伴有胸疼，你比如这个肺本身呢，它没有这个疼痛感觉的传出，但是它侵犯到我们的胸膜的时候，有胸膜的一些疾病，像肺炎它可以侵犯到胸膜，还有肺部的一些肿瘤，还有肺梗死，那这时候呢咳嗽就伴有疼痛。还有呢，咳嗽伴有咳痰，这是非常常见的，比如气管、支气管、肺实质、肺实质里头多种疾病，痰多的疾病有肺水肿啊、支气管扩张，或者是脓肿，或者是这个肿瘤，或者是有脓胸。再有就是咳嗽可以引起大量的咳血，常见的是支气管扩张，或者是你是空洞性的肺结核，所以它有伴随的症状存在，单纯的咳嗽是比较少见的。在哪些情况下容易引起咳嗽呢？一个就是第一个重要的就是呼吸系统的感染，因为上呼吸道感染最容易在早期引发咳嗽，比如感冒、急性扁桃腺炎、急性鼻炎或者是鼻窦炎、急性咽炎、慢性咽炎、喉炎，这些。再有就是急慢性的支气管炎或支气管扩张、支气管内膜结核、各种细菌啊、病毒啊，还有支原体的肺炎，这个各种胸膜炎，再有就是一些传染性的疾病，你比如小孩的百日咳啊、麻疹啊、白喉啊，像等等，这些都可以因为它的感染而引起咳嗽的症状。第二个呢，就是理化的因素，比如有一些情况啊，你像这呼吸道有阻塞，异物堵住了呼吸道，肿瘤、支气管的结核造成支气管狭窄，还有肺水肿啊、肺不张啊，这些都可以引起，因为物理的因素引起的。再有就是呼吸道受压，比如纵隔部分，就是我们胸骨下这一部分，两个肺之间这个部分我们称为纵隔。纵隔肿瘤的时候，胸骨后甲状腺的和食道的肿瘤，还有就是肺门淋巴结、肺纤维化，还有结节病啊，肺部的一些还有就是心脏扩大、心包积液啊，或者胸腔积液啊，这些气胸啊，这些也是可以引起，这是物理化学所引起的，气管受压迫了。还一个就是刺激性的气体，你比如吸烟、吸入冷空气，或者是刺激性的工业气体，比如像氨气啊、氯气啊、光气，还双光气啊、二氧化硫等等，像空气污染时候二氧化硫浓度比较高，第一个就刺激我们的呼吸道，那这个呢就容易引起这个理化性质的，就容易引起气管的分泌物增多来发生咳嗽。第三个呢就是过敏因素，比如这个对于花粉呢、对于这个对于花粉和外界的一些东西过敏，包括有的人对这个空气里头的一些PM2.5 啊，还有一些东西过敏，还有就是这个吸肺，再有就是血管神经性水肿等等，这种过敏因素就可以引起咳嗽。当然我们全身性的疾病啊，你比如是一个白血病啊、淋巴瘤啊，还有尿毒症啊、结缔组织病啊，都可以引起我们肺部的浸润。所以在这些情况下，不管是呼吸道的感染啊，还是理化的物质的刺激，还是过敏因素，都可以引起我们这个咳嗽的存在。咳嗽呢，它这个临床表现呢主要有哪些？一般的来讲呢，我们在临床上的都根据这个咳嗽的性质啊、咳嗽的时间呢、咳嗽的节律啊、咳嗽它是出现什么样的声音，或者是它是阵发性的还是这个持续性的等等，这些来了解它究竟是引起了我们肺部哪些疾病。你比如咳嗽的性质，咳嗽有没有痰，痰多或痰少，是干咳 还是湿性的咳嗽。干咳呢，它就见于急性或者是慢性的咽喉炎，急性支气管炎的早期，还有这个支气管异物啊，还有肿物啊，还有我们外耳道，你这耳朵痒痒的时候，它刺激迷走神经，那也可以引起干咳。咳嗽有痰，主要是见于支气管扩张啊，还有支气管炎呢、啊，慢性的支气管炎这些，肺炎呢、啊、容易引起有痰。如果你咳嗽是在早晨特别多，基本上是慢性气管炎和支气管扩张。夜间咳嗽多的多见于肺结核或者是心力衰竭所引起的肺水肿引起的咳嗽。咳嗽的节律呢，我们是讲如果你单声轻声的咳嗽多是这个吸烟的人，慢性咽炎或者有慢性支气管炎，早期的肺结核，还有一些就是习惯性的咳嗽，就愿意嗽嗓子就咳嗽，还有阵发性的多见于，阵发性的咳嗽多见于支气管的异物，白日咳啊，或者支气管哮喘以及支气管的肿瘤。连续的咳嗽大部分是见于支气管炎或者是肺炎。这是我们说这个临床的表现，在实践上性质上和节律上。还有咳嗽啊，其实它这个咳嗽出来是什么声音，也有利于我们来辨别它大概是咳嗽在哪一部分。你比如有的人就犬肺一样的咳嗽，这种咳嗽呢主要是因为这个声带受到了影响。你比如喉头的一些疾病，声带的肿瘤啊，或者是气管异物，或者支气管受压，或者是你这个喉头水肿，就发生那个空空一样的这个犬肺一样的咳嗽。还有一些呢，就是嘶哑性的咳嗽，这也是我们在平常比较多见的。比如在咳嗽的时候呢，由于声带发炎，或者声带上有一些小结节，或者是有肿物，然后呢，就使着声带发出的声音受到障碍。因此这些人呢，大部分是因为喉炎，或者喉结核，或者喉部有这个肿瘤。还有一些咳嗽呢，就是一种高音调的这个吼鸣音，像百日咳，还有这个百日咳的咳嗽啊，就一般都是十几次连续的咳咳咳咳使劲咳嗽，然后深吸气，然后再咳嗽，这种就是气流通过了这个狭窄的喉头，就发出这个高声调的这个吼鸣音。再有一些呢，就比如像这个咳嗽的时候啊，短促的这种咳嗽，轻咳。而且呢常常会感到这个疼痛，病人呢就可能有这个胸膜炎或者是大叶性肺炎，或者是胸部手术啊，创伤没有完全痊愈，这样咳嗽的时候他就得摁着自己的胸部减轻疼痛。再一种咳嗽是应该我们临床注意的，就是金属样的咳嗽，这种太特殊声音的咳嗽是由于纵隔的肿瘤或者是主动脉瘤或者是支气管的一些肿瘤，它压迫了，直接压迫了气管所产生的一种类似金属碰击的声音。还有就是我们在哮喘的时候的哮鸣音，自己可以听到，别人也可以听到。从这些这个咳嗽的特殊声音上，那么我们也可以初步的判断呢，它是影响到了我们身体哪一部分的而发出的一个咳嗽的声音。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仙牌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仙牌灵芝集团生产的仙牌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牌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物质，200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把它纳入法定的中药，所以它对于常见病、多发病甚至疑难杂症，在预防上以及在减少症状、减轻症状甚至于消除症状，在促进自我康复和自愈的能力上，因为灵芝的十大类150多种有效成分，其中6-7十种我们经常提到的，特别是6-7种，像灵芝多糖啊、灵芝酸呐、有机锗元素啊、锌元素啊、这个硒元素啊等等，还有腺苷、腺苷类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以及18种氨基酸和14种微量元素，丰富的维生素 B 族，这个灵芝本身就是偏碱性的多营养的一个这个生物体，所以这些有效的物质呢，在我们经常用的过程中，就可以很好的调节我们的免疫系统，双向调节免疫系统，这样就使我们的这个 免疫功能的三大功能，其中是防御功能，就是驱除和消灭来犯之敌，不管是细菌病毒啊，引起炎症的一些问题。再有就是呢，这个灵芝呢，它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它能够抑制这个气管上皮肥大细胞释放慢反应物质和这个组织胺，有抗过敏的作用，所引起的过敏反应而刺激我们这个呼吸道引起的咳嗽，所以这个灵芝呢，它就有非常好的平喘祛痰止咳的作用。再有就是呢，它能够是这个使得我们的支气管的痉挛，因为用灵芝以后呢，有这个锗元素还有这个灵芝酸，它们本身就有这种抗过敏的作用，而使得我们这个咳嗽的症状呢，能够得到比较好的这个减轻。还有就是灵芝呢，它经常用的过程中，它能够修复我们支气管上的黏膜柱状上皮，就是增强我们自己的清括能力，让这个进入呼吸道的一些异物，不管是有害气体，不管是沾着细菌和病毒的粉尘等等的，就很快的扫到我们的嗓子，然后很快的经过打嗝分啊，经过咳嗽啊，屏住呼吸啊，这样就把它这个清除到身体内外，也清除到身体外，特别是把它清除到上呼吸道，然后排出体外，这样对我们下呼吸道的这个健康就得到了非常好的稳定。而且我们的祖先早就知道啊，这个灵芝用了以后呢，它可以益肺气，通利口鼻，治上逆咳喘，这种补益作用也使得我们身体啊，一个清括能力得到解决，还有一个就是可以使我们氧气得到充分的保证。比如它这个可以灵芝多糖啊，促进我们的骨髓生成更多的红细胞和血红蛋白，而使这个血氧的能力成倍的增加。所以用灵芝啊，在维护我们呼吸道，减轻症状啊，祛痰止咳上啊，在这个平息哮喘上都有一定的帮助。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西城6618-2780-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筹。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千古名画深夜被盗出宫，究竟谁会如此大胆？ 想偷这幅画的不是别人，正是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 半年内运走无数珍贵字画，岂料竟是因为一个梦想。 偌大个紫禁城，堂堂的皇宫，怎么连溥仪留学的钱都拿不出来？ 追踪丢失蛛丝马迹，见证溥仪末代王朝生活， 不一时间的到一些国宝，以备危急时刻换取钱财，借以保命。 清明上河图究竟有何魅力，会让无数帝王将相魂牵梦绕？ 这幅千古名画虽然一直被溥仪视为珍宝，但却居然从他的手上给弄丢了。 这幅画卷最终能否找到？它的命运又将如何？档案为您揭秘被溥仪偷带出宫的千古名画。 溥仪心里很明白当下的局势，他知道这一走或许就再也回不来了。他在向关东军争取到了3天的打点行装的时间之后，第一时间的扎进了小白楼的库房，